还是有一次比较宽广的这样低槽的一个活动，这个低槽所带来的仍然是雨雪天气，主要是雨夹雪或者是小雨天气为主。 嗯， 那儿的温度呢，最高气温还基本都在十度以下。这个季节对于那个地区来说，应该是冬春的一个转换时期，所以啊，冷空气活动也还是比较频繁，雨雪天气是比较频繁出现，啊，温度的升幅也在6到10度之间。 嗯， 那现在呢，实际上季节比较好的还是在南半球，比如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因为它现在正处在是秋季，那么这个时候它的温度基本像悉尼今天预报的最高气温是28度，最近两天我看一下它的气温的波动并不太大，基本上是在25到28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6到18度，当然这个新西兰气温稍低一些，也基本都在23到25度这些。现在在那个地区来说，气候还是非常宜人的。 嗯， 天气情况大概是这样。 好的，谢谢李老师给我们介绍的全球范围内的天气情况。根据您的介绍呢，最近一段时间如果刚好错峰休假要出门的朋友，出境旅游呢，南半球还是更合适一些。 对， 好，谢谢李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中午的1:07，环球旅行家又是全新的一周旅行情报室，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天气不错啊，这个阳光明媚，咱们呢也有更好的心情可以计划一下节后出行。 因为节后出行这个事情真的非常的划算， 是 就从经济上你都觉得简直就长舒一口气，没有这么大压力。 对，你这简直后头就应该一个括弧跟简的似的。这有的时候你这对比啊，不对比不知道，这价格总是让你觉得那个时候和这个时候是此一时彼一时。 要不说时间就是金钱呢， 真的是这样。刚才跟我们的一位同事聊天，因为他刚刚去美国那边这个度假归来啊，他在说自己的这个想法的时候，他就问我，他说哎，这第一回去，哎，你们是不是去做旅游，你们知道每年是不是有些时候啊那个机票特别便宜。我说对啊，你是去的时候，我去的时候是春节。哦，我明白了。所以他问这个便宜，确实大家可以找到最便宜的时候。 对。 而春节长假结束之后呢，确实是这样一个时间的到来。 对。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旅行情报室头条当中，先跟大家就了解一下这个春节之后旅游产品降幅的问题。 对。 另外有一些地方啊，也可以重点选择。 嗯，这个春节后旅游产品的降价呢，达到了50%。但是东南亚海岛依然是热度不减的。 我们看到由于今年春节时间比较晚啊，这个三月气温变暖，再加上旅游产品价格呢纷纷回落，导致了一个现象，就是春节后旅游市场错峰旅游这个热度再次的兴起，每年这热度可能它要增加一些。那最近呢，某家网站发布了2018春节后错峰游意愿报告，结合游客历年消费行为和预订情况对春节之后的消费者错峰出游的意愿和偏好进行了分析。看 看看大家是不是也可以对号入座。 对，这个报告显示呢，春节后开启的这轮错峰游将会持续到三月中旬。80后、90后呢是错峰出游的主力军。行程安排方面，5到7天的出境游以及4到6天的国内长线游是最受欢迎的。那么在出游主题选择上，海岛度假、日本赏樱也成为了错峰出境游的热门主题。那国内像赏花、登山、徒步都是很热门的主题。 说到这个春节之后的出境，或者说咱们的这个出游吧，其实有一个时间点哈、经常我们会问这样一句话，那你们说这次的价格的谷底，或者说这个错峰的一个好价格会持续到什么时候？一般都会这么问吧。 对， 那么一般我们得到的回答呢，应该是说在春节之后另外一个假期之前， 对， 基本上就处于这么一个时段。 因为今年春节比较晚，所以距离下一个小长假好像也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是吧？ 对， 所以说 28天， 这个要选择的时间并不是很多。 对， 下一次小长假基本上就到了清明了。 对， 那么春节之后一直到清明小长假这段时间的旅游产品价格真的啊，这在很多的专家眼里都是处于一年当中的相对低位。那为了摆脱春节景区人挤人的这样的状况，越来越多的用户呢热衷在节后错峰游。那么从有一些旅游产品的价格指数来看呢，春节之后超过一半的产品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价，部分的国内长线游、出境游的产品报价平均降幅在30%到50%之间。那么错峰出游的最高每个人可以节省到1万元左右。 结合三月份的预订情况来看呢，春节之后选择错峰出游的消费者主要来自上海、北京、南京、杭州、天津、广州、深圳、苏州、武汉、成都一些城市。自助游、半自助游、自驾游等玩法依然很受青睐。比较多出游时间呢是5到7天的出境游以及4到6天的国内长线游。和春节长假期间相比，26到35岁的年轻客群体成为了春节之后的错峰游主力，占比呢达到43%，19到25岁年龄段的客群占比达到了18%。 这个是很显然的一件事情啊，19到25岁，如果在校园当中的人一旦收假之后，就没有更多时间了。 对， 所以呢，这个 但比例也不小呢， 18%是吧？ 像北方很多的高校开学相对会比较晚一些，所以他们还可以利用一小段这样的错峰的时间。 还有一些这个同学们啊，他们相对时间比较充裕一些，比如说已经到了大三了啊，大四了是吧？ 实习阶段。 对对对，你实习就好好实习嘛，你看是出游干嘛？ 间歇年 啊，对对对， 间隔年，间隔年 有这样。 对， 这个报告当中还分析了这样一点，说由于今年呢，我们知道在西方的某个节日刚好跟咱们春节那个是接着来的啊， 接着，对， 刚刚过去那个节日啊，就送花那节日，然后春节就来了嘛。 对， 那么很多年轻的情侣不得不舍弃了浪漫的这一幕返乡过年，因此呢，春节之后通过旅游方式来补一个这样的浪漫节日啊，享受二人世界，成为了很多情侣叫兼顾亲情和爱情的选择。这也使得很多具有浪漫色彩的海滨和海岛目的地受到青睐。比如说国内方面的这个海滨目的地度假地呢，三亚、厦门、舟山，出境的普吉、巴黎、长滩。那么除此之外呢，主题乐园和温泉度假也是情侣游客的热门选择。 这是我们刚刚分析到的一些数据。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节后错峰出游的这个在出境游方面呢，占比还是很高的。而游轮游和游轮游的这个群体成为了赏樱的一个前线。 赏樱，这又提到另外一个出境的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目的地了啊。报告当中说啊，近59%的错峰游消费者倾向于出境旅游。错峰嘛，已经错峰了哈。那这么大块的时间，肯定很多人想着出境，我避开了人流最多的时候，那出境是最佳选择。其中选择出境短线的游客，占比达到39%。那么出境热门目的地方面呢，当然这个国家每次说都是它啊，没有办法了。泰国是独占鳌头， 从各方面都非常的方便和便捷以及好玩。 对，那其后其次的是日本、印尼、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加拿大、阿联酋、澳大利亚。那么东南亚国家呢，我们刚才提到的当中还是占了一大部分，它仍然是节后错峰出境游的主流选择。我们刚才提到一些目的地，像普吉岛、巴厘岛、长滩岛、沙巴还有苏梅岛等等海岛的目的地，跟这个春节期间相比呢，据说啊人气没有回落啊， 嗯哼， 啊，这个大家还是对这些地方，就是一年四季都是在旺季啊。 就是我想找个地方歇一歇，海岛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对，不管是春节期间还是春节后。 对，那值得一提的是，每年早春日本方向赏樱呢，一直是国内游客出境游的一个热门主题之一。从樱花开放的时间和规律来看，位于日本南部的九州地区，因为气候原因，可以是最早欣赏到樱花的地方了。 它基本上在靠南的地方。 是，所以不少游客选择游轮这样一种比较舒适的旅游方式，前往日本的冲绳、福冈、长崎这样的地方，抢先一睹芳容。 从旅游产品价格趋势来看，随着日本樱花三到四月份逐步的全线上发，相关的产品价格呢也估计会一路走高。那所以呢，不少消费者打算抓住春节之后短暂的错峰降价的这个时机。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今年的清明来的比较早嘛，相对来说啊，其实是清明没有变，是春节太晚，所以这段时间比较短。那目前呢，3月8号举例来说明，上海出发的像这个皇家加勒比的邮轮，他们的上海长崎上海的四晚五天，还有3月16号天津港出发的哥斯达的邮轮，这是从天津出发佐世保，然后福冈天津五晚六天等等，这样的航次都因为错峰出游享受低价获得了比较高的人气。说到这里，可能我们能这么说的时候，大家已经选择的比较多了。 对， 所以你还得再看看价格。 是，那这是出境方面的。那国内旅游呢，也迎来了新一轮的赏花热。因为日本有樱花，咱们国内有樱花，包括还有更多其他的花。 上回说你们家乡那边那花的春节期间就那么多了。 对。 对吧， 游客甚至开启了瘦身模式。怎么讲呢，这国内方向，三亚、丽江、大理、厦门、昆明、桂林、贵阳、广州、西安、哈尔滨成为了春节之后十大国内错峰游的热门目的地。 的确当中好多名字都跟花是相关的啊。 对，因为天气转暖了，国内游客的脚步就从节前的北上赏雪开始转为南下赏花。随着广西桂林的桃花、云南昆明的郁金香、婺源油菜花的争相开放，国内旅游市场再度迎来新一年的赏花热。数据显示呢，春节后到三月份整个一个月，赏花游产品的预订人次同比增长21%。像婺源两日游、龙门湘西古堡那里花开两日游、云南昆明、丽江、大理西双版纳双飞十日游等赏花主题产品的预订量是提升明显的。 另外呢，跟以往我们提到节假日美食主题更受欢迎不同的是啊，由于这个春节期间的多数消费者已经处于叫做年饱的状态啊，也就是说这个长了几斤肉的状态了。 对， 节后错峰游取而代之的，很多人一想嘛，这该怎么办了啊？吃了那么多，得运动，给它减下去吧。 对，去户外走走， 徒步、登山这样的户外主题更受欢迎。 嗯， 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个春天的美景，其实你徒步是最能够享受到的。 是。 另外一方面，可以通过适当的运动减肥消食。那么全国范围来看，长城啊，这说咱们北京的这个资源了啊。然后南方鼓浪屿，还有徽杭古道， 安徽、浙江那一带。 对，普陀山。 嗯， 还有咱们北京古北水镇，山西的平遥古城，四川的都江堰，云南的泸沽湖，这个四川峨眉山，还有云南香格里拉，这都是最受国内游客青睐的登山和徒步十大景点。今天我还是今天还是昨天，我看到朋友圈里是咱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啊，他发了一组图片问大家，你猜猜这是哪里？很多人猜是国外的某某某某雪山，某某某某这个著名的度假胜地，猜了半天，稻城亚丁就在四川。 所以现在国内有很多的美景是媲美国外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不妨，其实有时候你关注一下朋友圈挺有意思的啊， 留意一下、 别人去过的地方有很多很多，还是你在整个你的旅行过程当中可能没有遇到过的，或者你没有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地方竟然如此的美好和便宜。 这个春节在鼓浪屿也有一个特别小的细节是很火的，在抖音软件上面，对，鼓浪屿、一个卖冰激凌的店。卖冰激凌的店的那个冰激凌小哥是一个外国人然后他就是用各种方式 卖他的冰激凌， 跟游客、跟顾客开玩笑、 互动， 就是让那个冰激凌到你手上以后根本就到不了你手上然后对，就各种花式玩冰激凌特别火，现在这小哥 那他赚大发了 所以现在好多人都发这个小哥在那个抖音上面，但现在可 你发现没，鼓浪屿是这样一个地方啊。最早我们说鼓浪屿有什么出名的，张三丰 奶茶、 那个、奶茶，对不 对, 对， 后来是牛肉干什么的， 他总是有这种就是小食品的这种， 对 对吧，或者是饮品， 而且不是说味道是他唯一走红的原因，还有很多的营销方面的包装， 对对对，人 对 是最主要的， 对对对对对，是 看起来这个节后出行有很多咱们意想不到的一些实惠啊，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我们最近临近的一些旅行情报， 跟大家分享到的东西。我相信刚才我们说到的只是某旅行网站他们一家统计出来的一个结果，这些分析结果呢其实适用于各个旅游网站。 是，那我们稍后呢也要继续回来在旅行情报室当中跟各位分享旅行情报，可能会有更多关于北京我们本地的一些消息。 嗯， Don't you tell me I ain't no fun. Just tell me you love me like I love you. You know you do. When we're together, gray skies clear up, and I cheer up to where I'm less depressed. It's sincere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just can't take it.Find a way. I'm not shy. There's a whole lot I want to say. Of course there is. Talk about friendship and loyalty. Talk about how much you mean to me. And I promise to always be by your side. Whenever you need me. The day I met you was the luckiest day of my life. Yeah, I bet you feel the same.I hope you do. So don't forget me if the future should take you away. Girl, you'll always be part of me. We belong together. We belong together. Wait and see. It's gonna be this way forever. 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中午的1:22，旅行情报室继续回到我们的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刚才关注了一下全国啊，全球的趋势啊，关于咱们这个节后错峰出游，确实有很多的地方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嗯， 接下来让大家继续考虑的是咱们身边啊。 对， 刚才袁一说，下面我们重点要说说咱们北京本地的一些消息。 是， 其实，在这几天好事就不断啊。 嗯， 比如说在3月3号，应该是前天是吧？ 嗯， 今天5号了啊。 嗯。 2018北京响水湖第三届长城梅花展就在响水湖长城旅游风景区完美开幕啊，再次打破了咱们北方地区叫旅游淡季的市场坚冰，实现了一个淡季不淡。 嗯，今年展会主题是梅伴长城，花开渤海。展会时间呢，从2018年3月3号会一直持续到4月8号。 哦，一个月时间呢？ 对 啊。 规模方面，实现了由展厅梅展向长城梅展的一个升级，就不只是在。类似温室这样的地方了。 对， 因为这个今年也确实是正好赶上了这样的一个季节。 嗯， 那新增了近上千平方米的独立展厅，比前两届的展厅面积要增加了一倍。 我相信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去年我们响水湖的嘉宾来到直播间， 对， 和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个他们的各种这个节日期间盛况啊。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像的这个梅花展呢，这是在春天，尤其咱北方地区靠近咱们这个山区的地方，这是最美的景观之一啊。 嗯， 刚才说到的这个响水湖的长城梅花展，这回呢独立展厅集齐了梅花五大类，逢世13世啊，这个懂的朋友一定明白我们在说些什么哈。 对， 这个循环展出了梅花盆景是近1000盆啊，品种有朱砂梅、绿萼梅、垂枝梅、 宫粉梅还有玉蝶梅五大类。 哇， 哎呀，越说越专业啊，我回去得查一下这个百。 听名字你能就是想象出 有形象哈，有形象。 对 这个百年树林的古梅庄也由往届的八盆增加到22盆。那么他们曾经多次获得过国家大奖，都是难得一见的梅王级珍品， 嗯， 也是这届梅展的镇馆之宝。同时呢，在长城内外嫁接成活的室外露天梅花也将逐步亮相在这个燕山脚下，怒放在长城之巅。这就是刚才袁一所说的为什么这回呢是叫做像长城梅展的升级。 对，那另外呢，布展水平也大幅提升了，这里有精心设计的梅展布局啊，辅助一些专业的布展艺术，所以完美呈现了梅花映长城这样的景观特色，而且呢视觉的冲击力会更强，可以让游客在梅山花海之间身临其境的去体验美轮美奂震撼身心的文化和精神的一个盛宴。 嗯，那么展会呢将通过开幕盛典，就是刚刚过去的啊，前天的这个开幕式，另外长城美展摄影大赛、公益植树和社会大课堂，以及产业联盟啊、怀柔礼物、民俗旅游、线上线下活动等等多种形式，打造市民游客喜闻乐见的全域旅游的大戏。 所以也就是说，刚才呢说错峰出行可能需要一些这个时间和假期， 嗯， 但如果您没有这么多假期，只有周末的话，这个响水湖的梅花展就太适合您在周末时候去看一看了。 没错。刚才说到的是咱们响水湖的长城梅花展， 嗯， 接下来咱们奔门头沟去啊，来看一看门头沟有一个新的线路，让大家以后啊去更加方便了。 嗯， 门头沟109新线高速公路将于今年开建，工期呢大概要持续到2022年完工啊， 嗯， 也是一个好年份哈，四年之后大家前往一个地方啊，或者说更多的来自门头沟景区，你比方说窜底下， 嗯， 百花山等等的地方，不用再走那个盘山路了。 嗯， 2022年的时候，从门头沟城区到斋堂镇的行驶时间，从1小时20分钟缩减到30分钟。 这个真的太厉害了呀！ 嗯， 因为你想，就是窜底下、斋堂这几个名，对我来说都还挺深的意义。 嗯，对， 斋堂是我当年刚入校、入大学的时候军训的地方。 哦，你好像去过。对对对对。 然后窜底下是，嗯，我大概路上花了半天的时间去了地方，然后玩了一整天， 啊，就从那以后再去总会觉得哎呀，路途还是有一点迢迢啊， 对，挺遥远的 但是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前景，2022年，我还记得当时咱们说去，比方说去潭柘寺啊，去戒台寺这边的时候，最早最早还没有现在你去这条路的时候，最早也是盘了好长时间嘛。 嗯， 后来有了这条路之后，真的节省了更多的宝贵时间，大家也可以到那儿以后更多的时间留在那儿玩了嘛。 是， 嗯， 那这个109国道呢，是门头沟城区去往王平、斋堂等深山地区的唯一一条公路，大多是以盘山道为主。那市民前往窜底下、灵山、百花山这样的知名景点和景区，必须得走盘山路。有时候还没到景区呢，已经在9曲18弯的山路上转的七荤八素的。 这个我有感受啊，我是03年，没记错的话， 太早了， 去过百花山。 嗯， 15年前，当时那条路走的这个啊，反正就是胃里各种翻腾啊，现在确实不一样了。而且等到2022年的时候，我们提到的这个1小时20分钟缩减了30分钟，真的是非常非常快了。那么这回呢，这个要开建的109的新线高速公路呢，就是让这个山路变通途。我们具体怎么走就不说了，因为这个太专业了。但是让大家要了解的是，这个路线全长是65公里多啊，按照高速公路的标准来建设。采用的是 双向四车道。 哎，对，嗯，现在是西环路至斋堂段是双向6车道。 哇，哦啊，然后斋堂到世界段是双向4车道， 对对对， 全线就是可以按照80公里每小时来开。 嗯，以后呢，我们提到的这些地方，什么门头沟的军庄啊、妙峰山啊、王平，还有燕翅、斋堂、清水这6个镇，基本上全部连起来了。然后呢，109国道的新线高速公路沿线的景区，我们刚才只说了其中2个，是吧？ 嗯， 我们再说一说，有京西18潭景区、京西古道、东陵山、百花山凤景名胜区，还有小龙门国家森林公园，燕翅九河湿地公园。等等等等，众多的旅游景点，大家以后要到这样的景点去，不用再绕弯了。 嗯，不管你是想去赏花，还是想去吃野味，我觉得都可以走这个109国道新线哈。 嗯， 然后以最快的时间，哪怕你当天往返， 嗯， 都可以实现以前很难去到的这些目的地了。 对，所以大家听这个消息的时候，也得仔细听啊，到2022年完工啊。 嗯， 2022年， 手指头数一下，日子过得很快的。 很快，对。好了，以上是我们今天上半时段带给大家的旅行情报。这个周一，希望我们的情报让您更有精神。 稍后我们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 想去西双版纳，就去北京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呢，探索热带雨林，赏西南少数民族表演，在北京大兴感受南国风情。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 美潮 ，Meco。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优美旋律中寻找善良真谛，歌剧舞台上彰显青春力量，实力派青年歌唱阵容集中呈现。3月9日至14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白雪公主》，带你走进童话世界的梦幻森林。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这确实我们没有走远啊，迅速又回到您身边。环球旅行家今天是周一的情报室的时间，我们在旅行前沿的资讯，希望对您的旅行计划有帮助。 嗯， 刚才说到的都是咱们这个北京自己的事情， 身边的事情。嗯，其实放眼到这个整个世界， 嗯， 好像任何一个地方跟咱们中国的元素也不是离得很远。像今年的中国年春节期间，很多的世界各地的著名的景区或者是主题乐园， 嗯， 都有很浓重的中国的特色。 嗯， 咱们之前节目里面说过，什么法国也出专门的中文 APP 呀， 嗯， 然后环球影城怎样怎样呀。 嗯，主要是有一个动物特别多啊，就是狗狗的形象特别特别多。 狗狗的形象，对，包括在今年洛杉矶的那个环球影城春节期间，它不是有那大黄蜂会出来跟你合影吗？都会说中文 啊，大黄蜂说中文。 对，而且背景音乐放的都是特别喜庆的中国音乐。 哦， 嗯，整个中国元素非常的充分。 有没有说一句我是青天柱的朋友？来，我们看看刚才袁一说的这个世界各地其实跟中国元素相关的东西是越来越多。 嗯， 据这个外面的一些报道说啊，全美国最热闹的旅游展之一洛杉矶旅游冒险展在当地时间的24号登场之后呢，中国国家旅游局咱们在哪儿也有10个这样的摊位啊，用可爱的熊猫来推广咱们的美丽中国。据说中国的一些航空公司也是出奇制胜啊，大家都对今年的旅游前景是非常的看好。 那么中国国家旅游局驻洛杉矶旅游办事处的主任助理马炳坤也表示，今年旅游局带来航空公司和旅行社从业者共计10个摊位。旅游局今年主打的是熊猫的新形象，用可爱的卡通熊猫系列来吸引美国的游客，希望大家可以到中国去旅游，看熊猫，欣赏中国的大好河山和历史文化。 嗯，来中国旅游的这个外国游客可能对几个元素都是非常熟悉的，或者说他们在家的时候啊，基本上已经掌握了说中国有什么啊。 嗯， 但是事实上来了之后，他们才发现哦，原来不止这些。 是， 所以有的时候呢，一种元素可以让他们 就像打开一个窗口。你比方说熊猫这个形象呢，它可以是一个使者，它可以打开这个窗口之后，让他们看到更多的中国到底有今天世界上还有更多的国家没有的东西。 是。 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是这个摊位上啊，说到的这个咱们的专业人士一个自己的见解。那么听一听这个航空公司他们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啊？航空公司据说是吸引大家视线最厉害的这些摊位，最亮眼的是四川航空的摊位。首先他们用了一种方式，我刚才说了嘛，这个世界各地你可能有很多很多其他东西，也有可能这些东西就传到那儿了，但是最浓郁的还是在四川啊。比如说他们用玩麻将牌的方式抽奖啊，这让这个当地的民众说不亦乐乎啊，体验了中国麻将的魅力。我 知道中国麻将真的是 在欧洲有麻将大赛的 哦，真的吗？ 欧洲和美国都有中国麻将大赛，专门有这个、那欧洲老太太啊，那这个精神百倍的坐在麻将摊上了。 现在元宵节都有麻将的元宵了 啊、是那个麻将还是这个 麻将牌？ 哦，我以为是那个麻将馅儿的。 不是，是做成麻将牌那样的元宵。 对， 那据说奖品还出手大方，包括两张洛杉矶往返成都的经济舱的机票， 四川航空会玩啊， 和一张商务舱的机票。 天哪，除此之外。据说他们还准备了200多份的冰粉儿 啊， 让这个外国朋友能够感受这个口感宛如果冻的四川特色甜品。 嗯哼， 四川航空美国公司的总经理还说了，今年推出的波士顿的航这个成都的航线啊，而且四川各种这个旅游产品呢非常诱人，他们希望有更多的美国游客啊来到中国之后去四川。 其实四川有挺多元素是让老外打开新世界大门的，除了像麻将牌、 那首先说刚才熊猫，那四川的吗？ 对，熊猫，包括吃辣。 麻辣， 很多老外对麻辣这事一开始无法接受，可是一旦接受了以后就爱到不行。对， 我刚来北京电台工作的时候，就旁边我就不说哪家饭馆了啊，他开始他们不是这么做菜的，他们不是那个两层楼都做同样的菜的，他们其中有一层是做火锅的 啊， 这个麻辣火锅 经常有老外排队是吗？ 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以为外国朋友来了以后就是吃咱们的这个北京的涮羊肉吃的多嘛，因为这个它清淡嘛， 对 吧？ 对对 对，啊，我说的是这个口味上的清淡啊，肉还是有的。但是我发现那家店里面这个麻辣火锅啊，经常有老外坐那儿，两瓶啤酒，一个人一锅，然后就是涮各种羊肉， 对， 全是辣的。 是的。 后来我才知道啊，这家他经常来。 是，那中国国际航空的代表也表示说，国航巴拿马到休斯顿到北京的航线呢，也马上就要开航了。 哦，是这么一趟，巴拿马到休斯 顿 再到北京。 对，今年航空市场运力十足。整体对旅客来说票价是很有竞争力的，而且美国经济也会带动旅游市场，中美往来的旅客会继续增加。建议呢，旅客一定要出行的时候要错峰出行，而且选择在航空公司官网购票，这样性价比是最高的。当然航空公司肯定是这么，对吧？ 哎， 对吧，这么说 是是， 大家还是可以货比三家啊。 这是刚才说到的是国航的是吧？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南航在当地的这么一系列的举措。南方航空客户支持中心的总监说，南航今年跟美国航空合作共享代码啊，意味着南航能够通达美国更多的目的地。那去年开通的墨西哥到温哥华再到广州的航线，今年预计会成为人气航线。南航也致力于成为国际流的航空公司，各个方面的他们的体验都会努力的提升。而且最重要的一句也不能忘了，说机票价格非常诱人啊，因为跟某些航空公司比呢，它还是有优势的啊，尤其是高端经济舱的价格最有优势。 只要机票价格有竞争力，餐食稍微差一点我们都能忍。 说得好啊， 都能接受。 我最同意就是这个，干脆你别给吃了也行，自己带。 我们说完这个，一些航空公司在今年这个洛杉矶旅游冒险展当中推出的一些诱人的这个叫做销售的这个 手法， 对手法之后哈，依然要说和乘坐飞机相关的一个细节。 对，你刚才说了，机票这个价格可以便宜，但是机上的安全。 不能打折扣， 对，一定要得注意了。 说到充电宝的事情，那不少旅客在乘坐飞机的时候都会携带充电宝，但是因为充电宝引发的一些事故也给飞机的飞行安全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前段时间大家看到那个视频了，应该我想更多的朋友对这个视频还是触目惊心啊，因为是在起飞之前， 是 行李舱里的一个充电宝 着火 引发的一个火灾。 对， 抢救的比较及时，但是这个给大家的提醒啊，这个安全的意识这个还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啊。 那航空公司提示说，旅客携带充电宝乘坐飞机的时候，不仅需要严格遵守民航关于充电宝的相关规定，也要主动把好自我安全关。 根据中国民航局发布的规定，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规定内容。旅客和机组人员携带的充电宝必须是个人自用， 并且呢，只能在手提行李当中携带或者是随身携带，严禁托运。听明白了啊，严禁托运，就是有的时候为什么把这个旅客叫过来说你这行李里面 有 这个充电宝，对吧？啊，严禁携带额定能量超过160瓦特小时的充电宝。但这个充电宝额定能量呢是不能够超过100瓦特每小时。那么无需航空公司批准，额定能量超过100，但是不超过160，经过航空公司批准之后才能够携带。但是每名旅客不得携带超过2个充电宝。 嗯，相关人士也介绍说，旅客不仅要遵守容量等方面的规定，也不能够携带标识不清楚的充电宝坐飞机。 嗯， 所以在选购充电宝以及整理行李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你连码都不要买那些这个劣质的充电宝啊，更不要携带。 对， 那以防带来安全隐患。那么在包装保护方面呢，工作人员建议是最好以独立包装的形式去做好充电宝的一个保护，以防发生短路。对于其他锂电池相关物品，也要做好绝缘的包装。 嗯，尽管很多的航班已经开放了这个手机使用，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在飞行过程当中还是严禁使用充电宝给电子设备充电的。 嗯哼， 这个呢可能大家没有注意过啊。那对于有启动开关的充电宝，在飞行过程当中应当始终关闭充电宝。空乘人员在飞行过程当中会反复的巡查旅客呢，大家也应该自己保持一个安全的自觉。 嗯， 那么违规使用充电宝的旅客有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我突然有一个奇思妙想啊， 嗯， 说有没有可能在飞机上实行那个就是互相提示的这样的一种积分制。 嗯， 比如说我提醒张帆， 嗯， 你这个 充电宝 没有关机 啊， 然后我就可以得到一份小食品。 你这到底是，我想想，你这是为了挣积分呢，还是为了举报呢？ 就是又保证了旅客之间的安全， 啊， 对吧？ 其实可以是一个有益的互动。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啊，并不是说他举报了我就怎么怎么样了，他就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 但事实上，咱们如果这样做的话，可以相互的提醒。 对对对，善意的提醒。 啊，对， 嗯， 刚才说过这个善意的提醒，但是有的时候，如果善意的提醒不能够达到有效的解决问题的目的的时候呢，就需要有一些严厉的动作了。 嗯， 我们来看一看来自泰国的一个报道。最近呢，有中国游客说，在春节期间泰国普吉岛旅游被巴东区一家海鲜餐厅坑得很惨。 嗯， 那么这家餐厅他们的招牌用中文写着叫第六餐厅的字样。这个游客呢，先是点了菜单上标价300铢一盘的虾跟其他的食物，但是结账的时候被索要3000到4000铢。 为什么一下贵了10倍？ 对，他还被告知说虾是按照每100克300铢来计算的。 这怎么感觉这个事情好像以前听说过类似的事情呢？ 对对对对对，但是原来说好像没说过泰国是吧？ 对，啊。 那么这次呢，其实我们也看到有更多的中国游客多的地方，可能出现这种事情的几率相当高。那么游客无奈之下，当时自认倒霉，付钱离开了。之后他就发文了，他说这个很生气啊，这个原本美好旅程被破坏，无意当中这个中奖吃了一次天价大虾。然后一盘大虾是2500铢，菜单上只写300铢，账是按克来算，无奈啊，只能乖乖结账。另外呢，他还爆料说这家店的老板，是不是这个泰国人，是个印度人，那专门是在这个地方做生意来坑中国游客。网上随便一查呢，都是各种被骗的消息。 所以就是无独有偶了，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受过这样的当啊。 对， 那针对这件事情呢，泰国旅游检察局代理局长就下令彻查，并且要求依法逮捕违法的商家。而普吉这个旅游警方呢，也联手当地商业部的工作人员，装作是顾客前往这个餐厅去用餐，点了游客被宰的菜品。 嗯， 服务员呢就一共端上了10只虾，结账的时候按照300铢100克来计算，一共2700铢。 嗯， 也就是900克。 嗯， 那工作人员要求我要称重，结果发现呢盘子里面只有500克。最后警方这就实锤了，对不对？ 嗯， 以敲诈顾客等罪名就逮捕了女店员。 对，那么据说呢，自去年8月开始，陆续有10名中国游客投诉同一家餐厅啊，这个来骗人。一盘虾呢，有的时候要价高达1000人民币，大概5000泰国铢这样的一个水平。 嗯， 要是不愿意付钱呢，店主还进行恐吓。那么因此呢，有关方面也提醒中国游客要多加注意，避开这家黑店，避免成为他的受害者。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家店已经受到了泰国警方的处理。 但是他很坏的是，他是 copy 了一个网红店。 实际上他那个第六并不是他，对吧？ 对，真正的网红店叫 Number Six Restaurant。 嗯， 不是中文字样的。 明白了， 所以跟咱们讲的这个用中文 字样。所以你看他坏不坏，他就是专门来骗中国游客。 对对对， 就因为我们认的是中文嘛。 对对对对， 他可能你听说过这个名字， 对对， 结果你一看中文的，事实上 他也规避某方面对他的一个监督。你像有些标志是这样的，如果你是中文，别人是英文，你就不可能说他是要抄袭，对吧？ 对对， 那么他在这一点上是狡猾狡猾的啊。 是，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在不管是在泰国还是在其他地方，其实咱们应该还是去正规的一些餐厅。 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确实只能当时你只能像这个旅客一样， 不要发生冲突， 不要发生冲突，你之后可以举报，然后把证据都留好了。 对对对 对, 对，一个是如果是参团的话更好办了， 对对对， 向旅行社投诉。 是， 那么如果你是自由行的话，其实在各个方面都有这样的一些设施，都有这样的一些规定。你比方说我们看到了泰国是有旅游警察的， 嗯哼， 所以在这个方面你可以及时向他们旅游警察投诉。 是的。好，今天的旅行情报室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仅说了这个春节之后可以走低价，然后出去错峰游一番，也说了我们北京近期的一些活动，包括在全球各地的一些新的这个旅行情报也分享给大家。 对 对对对，希望对各位最近的出行有所帮助。 嗯，好了，结束我们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明天是我们的趣闻录的时间，欢迎大家同一时间继续关注。 稍后为你带来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On the loose, you rolled them sevens with nothing to lose. This ain't no place for the weary kind. You called all your shots, shooting a ball at the corner truck stop. Somehow this don't feel like home anymore. And this ain't no place for the weary kind. This ain't no place to lose your mind. This ain't no place to fall behind. Pick up your crazy heart and give it one more try. Sweating out the hay, the days and the nights all feel the same. The whiskey has been a thorn in your side, it doesn't forgive the highway that calls for your heart inside. This ain't no place for the weary kind. This ain't no place to lose your mind. This ain't no place to fall behind. Put the crazy heart and give it one more try.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八块三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